寇金和耗子办完了手续回来，倪明自己拿过药就往治疗室那边走，那俩人也没有拦着他，看着他很小心地拧开了门，往里面探了一下。 医生，药我拿过来了。 石毅是躺在床上的，听见他的声音也没什么反应。倪明往前凑了两步，想透过帘子看看情况。有个医生正在处理他的伤口，旁边纱布棉花的放了一堆，全染着血。拍电影的时候经常能遇到类似的镜头，动不动就伤得血流满地，感觉就算流再多，主角都能硬扛着不死撑到最后。但是真正看到这些是会让人犯晕的。一名第一次怀疑自己大概是晕血，病床旁边的架子上就那么一盘子的染血纱布，就快让他站不住了。医生从他手上拿过药，看见他还站着不走，就催了一句， 你现在在外面等着，我们再给他手术。 听见这个词，一鸣愣了一下。 手术？为什么还需要手术？ 有玻璃扎进他眼睛了，得赶紧取出来。行了，你先去外头等着吧，别影响医生做事。 然后不等英明想再问些什么，就直接把人给推了出去。英明差点踹门，他攥了攥拳勉强忍住，绷着后背僵在门口连一动都不动。寇金和耗子看他这样就过来拉他，因为不清楚里面的情况，寇金就问了一句， 石毅到底怎么样了？ 但是他这句问话没有得到答案，因为英明根本不给他反应，就偏要那么站在门外死死瞪着关上的门，好像里头有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样。后来还是王一奇也上来拉他，三个人才给勉强把人按在了椅子上。石毅这个手术还弄得挺长，足足耗了快一个小时才算结束。出来的时候，医生摘掉手套，第一句话就是让英明他们去办住院。寇金赶紧上前打听了两句， 医生，里头那病人到底怎么样？ 详细的还得等他做完检查才能知道，拍个片子吧。现在看的话就是眼睛伤的比较严重，其他的都是外伤，应该问题不大。你们给他办个住院，还要观察两天。 急诊还有其他病人，这医生刚说完没两句就被其他人叫走了。紧跟着石毅就从里头被推了出来，闭着眼睛。寇金他们叫了两声，石毅也没有什么反应。旁边护士说用了麻药，一时还醒不了。英明是跟在最后头的，王一奇陪在他边上，一路上也没有说话。等到了病房，安置好了石毅的位置，寇金才扯了王一奇一下， 哎，我说你先走吧，我看已经有人认出你了，到时候搞得一堆人来看反而麻烦，名字这边有我和耗子呢，你放心。 王一奇皱了皱眉，然后看了英明一眼， 你成吗？ 后者有些疲惫地抬头，然后点了点头， 你先走吧。 到底是公众人物，扎堆在这里太显眼了。王一奇也知道这种时候他在这里待着添乱多过于帮忙，也没说什么，最后跟寇金留了一句电话联系也就走了。因为前头有人叫他名字，所以他特地从后面绕了一圈，然后直接走到楼梯。来的时候太着急，一点便装的东西都没带。英明看他走了，就跟寇金他们一起进了病房。办床位的时候就特地安排在单间里，费用什么的全是英明垫的，幸亏他钱包里有卡。寇金和英明认识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他这么失魂落魄的时候，虽然还不至于到整个人消沉下去，但是那个难看的脸色和精神状态全部表现着英明这时候整个人都很糟糕。 我说你身上也是一身的伤，要不先去检查一下，石毅一时半会儿也醒不了。 他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样子有多狼狈，脸上好几块青青紫紫的，胳膊上也都是淤痕，能不被认出来纯粹是现在这模样像是上了浓妆的。英明靠在墙边摇了摇头， 等等吧，反正也不疼。 操， 你那是疼得麻木了才不觉得疼，石毅都已经做过手术了，你还担心什么？总不能他不行你就不吃不动的站在这耗着吧。 又不是他陪着石毅就能痊愈了，这时候拧的什么轴劲儿啊。结果英明只是摆了下手。 扣子你别管我。 他说话到现在都攒不出什么力气，一脸疲惫地叹口气。他慢慢闭上眼睛。 你现在别管我，就由着我吧，我特不舒服。 这也是第一次寇金看见英明这么虚弱的样子。他皱了皱眉，只能小声地嘟囔了一句， 被打的一身伤当然他妈的不舒服。 旁边的耗子扯他一下，勉强让寇金住了口。三个人就这么在病房里陪着，英明怎么劝都不肯坐下，就一直靠在窗边。后来寇金和耗子搬了两把椅子进来坐在边上。王一奇的短信一直就没怎么断过，问的差不多都是废话，寇金回了两条之后也就懒得理了。病房里除了偶尔的一点声响，大部分时候都压抑得让人不舒服。后来实在憋不住了，寇金出去抽了根烟。几个人一直都没怎么吃东西，等到下午快七点，石毅才醒过来。当时寇金跑出去叫医生，看见石毅第一个动作是要去抹眼睛，英明眼快手快的一下按住。 你先别动，眼睛有伤。 石毅显然有点反应不过来，被阻止了就有点发呆的愣住。他看了眼前的人一会儿，才慢慢有了认知，不太自然地放下胳膊，皱了皱眉。 我怎么了？ 比起雅，他跟英明真是不相伯仲。英明顺手拿过之前准备好的凉水端给他。 你先喝口水。 石毅这么撑着身子不方便，英明就抓过之前抽出来放在旁边的枕头给垫在他背后，慢慢扶高了石毅，喝着水才开始解释。 你不是受伤了吗？送到医院动了个手术，用了麻药，刚刚才醒。 听到了麻药的字眼，石毅很轻地哼了一声。 啊，我说怎么一阵阵的犯恶心。 谁也没有喝两口，他就失忆够了。等英明把杯子拿开，终于长出一口气。他看着英明。 你怎么样？ 英明怔了一下，然后摇头。 我没事儿。 那声音像是被人卡住喉咙发出的哼哼。英明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大概是觉得自己刚才的声音太低了，就又重复了一遍。 我没事儿。 只是这一次比刚才沉得还厉害，几乎快要听不出来了。英明以前听人说过，有时候人遭遇了比较大的刺激会导致阶段性的失声，他是知道有这种情况，但是绝对想不到这种事儿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特别是他也不觉得自己这已经到了那种程度啊。有点费力地咳嗽了一阵，他摇了摇头，拼命想要让自己自然一点，偏偏越想就越做不到，最后出来的声音就跟哭了三天三夜的效果一样，只能脸色有点尴尬地看着石毅，勉强着开口。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显然石毅也有点接受不了英明这样，他愣了一会儿才皱了下眉，下意识地想去摸眼睛，但是只是抬起了手，却没有真正的去碰。 还行吧，就是有点晕。 你麻药刚退，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吗？ 记得，我没失忆。 这时候寇金拉着医生也进来了。英明让开位置，让医生给石毅做检查，确认石毅没什么大问题，医生转过头。 他情况还算不错，我给他安排了明天的全身检查，详细的要等结果出来，不过从目前来看应该问题不大。 安抚了英明他们几句，医生在医嘱卡上写了两句话，然后就走了。 临走把英明叫了出去。楼道里来往的不少人，他们往旁边靠了靠。 你们通知他家人了吗？ 暂时还没有。 最好赶紧通知，病人的情况还是需要他家里人了解的。 医生这么说，英明下意识的有点紧张。 你刚才不是说他应该没什么事了？ 嗯，总体情况还算不错，但是他的眼睛受伤比较严重，眼角膜的损伤即便是经过了手术依然不怎么乐观。虽然现在还不能确认到底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但有家人陪着总是还要好些的。 你是说他会失明？ 失明应该不至于，他受伤的时候玻璃刺进眼睛造成了眼角膜破裂，手术所能做的就是挽救他不至于失明，但是视力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影响的程度目前无法确认。我让你通知家人也是希望他能够冷静地面对拆纱布的那天，因为只有他自己才感受到的最明显。 拍了拍英明的肩膀，医生留下这句话就走了，剩下英明一个人有点发愣地站在楼道里，脑子一片空白。